哀歌第五章，上主，求你眷念我们的遭遇，垂顾怜视我们受的耻辱。我们的产业转入外人手中，我们的房舍归属了一帮人，我们自己变成了无父的孤儿，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一样。我们自己的水必须用钱买来喝，我们自己的木柴需要用款换来。重恶加在我们的颈项上，受人折磨迫害，我们困惫疲乏，不得安息。我们向埃及伸手，向亚述起石冲击。我们的祖先犯了罪，已不存在，我们却要承担他们的罪债。原是奴隶的人竟然统治我们，但没有人解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我们面临旷野刀剑的威胁，该冒性命的危险才能得到食粮。我们的皮肤因饥饿而发炎，发热有如火炉。妇女们在西庸被人强奸，处女们在犹大遭人奸污，王臣被人俯首吊起，长老的仪容受人凌辱，青年人应该服役推磨，幼童倒在柴捆之下，长老们不再安坐城门口，青年们不再奏乐高歌。我们心中已毫无乐趣，我们的歌舞反而变成悲愁，我们头上的花冠已经堕地，我们犯罪的人却是有祸的，我们的心神所以彷徨，我们的眼睛所以模糊，因为西庸山已经荒芜，狐狸成群出没其间。上主，至于你，你永远长存，你的宝座万世不替，为什么你常忘记我们？为什么你常抛弃我们？上主，求你叫我们归向你，我们必定回心转意。求你重整我们的时代，如同往昔一样。你岂能完全摒弃我们？岂能向我们愤怒到底？